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我们会请到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幽默类的图书。启社你好。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书呢，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萨基幽默小说选》。 哎， 那这个萨基是何许人也呢？首先请启社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我们先说这本小说选啊，这小说选是2006年出的啊。 嗯、 你看我们哥俩给您刨的还可以吧？我们把9年前的书啊，幽默图给您刨出来了啊。这个萨基这个幽默小说选呢，是在人民文学他出了一套外国幽默作家丛书。 对， 这里边的这是这里边的一本。那跟这个一块儿的还有这个马克吐温的幽默作品选，之前我们给您介绍过了。还有肖洛姆阿莱赫姆的那幽默小说选，以后我们会给您再继续介绍。 嗯， 那除了这个，还有一帮子呢啊，都很有名的啊。这个那能够跟马克吐温齐名，也说明这个萨基啊段位是不低的了。 对。 只不过呢，他离我们现在来说相对来说有点远。他生于1870年，故于1916年，你看看多早啊！ 嗯、 啊，那时候，这个我们刚从这个清朝刚过来。哈哈，萨基呢，原名啊叫这个赫克托·修芒罗，他出生于缅甸，嗯、啊，他是他这个父母三个孩子里最小的。他父亲呢，原来是缅甸警署的这个官员。母亲呢，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和哥哥姐姐就寄托在这个德文，是由两个姑母，也就是他这个父亲的姐妹，哎，给养着。那这两个姑母呢，性格都非常的阴沉刻板啊啊，这两个姑母的这种形象，在他的故事里都有映射，啊，由此可见，就是他那个童年是不快乐的。23岁的时候呢，他遵循了他们家庭啊的这个传统，加入了缅甸的武装警察卫队。但是由于疟疾的不断袭击，他迫不得已在一年以后辞职，就回到英国了。然后身体康复以后，定居在伦敦，在威斯敏斯特报任职，做这个政治评论员。1900年呢，这个萨基亚他出版了一本颇有学术价值的叫《俄罗斯帝国的崛起》。然后呢，他又成为了托利早邮报的这个记者啊，到这个巴尔干地区采访，一直到这个1908年，他走遍了俄罗斯、波兰、巴黎等等啊。他的这个成名作叫《雷金纳德》系列短篇小说，最初就是在这个《威斯敏斯特报》发表的。那他的这个小说的风格是什么呢？他分几个阶段啊？在他叫《克劳维斯编年史》和这个《野兽与超级野兽》系列这个阶段，也就是1911年到1914年这三年里头啊，他的这个风格是轻松幽默，略带讽喻，哎，这是这个阶段的。然后后来呢，出版的像《和平玩具》系列，包括《方形鸡蛋》，你听着名字就有点意思啊。 嗯， 鸡蛋都圆的，它方形鸡蛋系列，这个时候呢，讽刺的格调就开始越来越重了。评论家认为，这个阶段是萨基写作里，就是写作这个生涯里最鲜明的特色了啊。而且他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对被压迫者表示了同情，尤其是这个被压迫者是儿童的时候，他那种同情就更强。他这个刚才我们说了，他这个。生于1870年啊，然后逝世于1916年，才46岁。为什么这么年轻呢？是因为啊，他在1914年的时候，哎，他参加了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那时候你看他都已经超龄了呀，那时候他已经44岁了，但是还是成了第22皇家绥发枪团的代理军士。结果呢，在1916年有一个阴沉的上午，他被一名狙击手给射杀了，年仅46岁。那如果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看，他逝世的时候正值当年，可是从这个前线士兵的这个角度看，他这个年龄已经算是一个战死疆场的老兵了。他这个小说呢，萨基的小说啊，短篇小说啊，短的很有特点，最短的就几百字，长的也就3-4千字，没有师承，就你找不着说他跟谁学的呀，或者像谁呀，啊，全是他自己的创造啊。他最主要的啊，这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结尾。 结尾总是出人意料，哎，挑明这个写作意图。然后叙述和描写的时候呢，多是这种夸张啊、幽默呀、诙谐啊、讽喻啊，这些随处可见。在萨基那个时代啊，英国的这个短篇小说还是谈不上繁荣的。那这个短篇故事的这种奇诡啊、神秘啊、荒诞啊、突然啊，这是主要的特色。那萨基呢，他是充分利用并且拓展了这些特点啊，写出他自己的风格了啊。他只是拓展那个时代小说的特点，他还是刚才我们说他没有一个师承啊。那他这个在英国短篇小说史上的这个地位能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美国著名的批评家和学者曾经这么说：说如果你受你接受了别人诚挚的友谊的话，你只管送一本萨基的小说来还情吧，啊，不需多言，你就能表示你充分的谢意， 嗯， 就可以知道就是在英美短篇小说的这个史上，萨基所占的位置了。虽然对于我们来说他还很陌生啊。那这个萨基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啊，牛津这个英国文学大词典里头，在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只有啊翻过中文来，只有四个字叫查无出处。可是萨基的姐姐曾经说萨基呀一生对这个欧马尔海亚的鲁拜吉情有独钟，他从这个里边挑选了萨基这个笔名啊。这个笔名的意思是什么呢？叫上酒人，有点酒保的那意思，萨基就是酒保的意思啊。所以这本书的译者呢就说了，说哎，还说什么呢？萨基留给读者的短篇小说不正是一杯杯回味无穷的好酒吗？ 嗯，既然萨基写的东西这么的受欢迎、受认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萨基写的文字啊。第一篇我们要分享的叫《拉普洛什卡的灵魂》，来看一看萨基这样一位作者是如何刻画这样的一个人物的。拉普洛什卡是我认识的最为卑鄙之徒， 上来就来了， 先定个性啊，同时也称得上最有趣的人物。哎，这两者怎么能结合起来呢？他在说人家坏话的时候采用的方式如此迷人，你禁不住会原谅背地里说你是那样同样恶毒的话。我们总是痛恨任何有关我们的恶意留言，却又总喜欢听说给我们而且说得非常巧妙的留言。拉普洛什卡干得实在是不赖。拉普洛什卡自然是交友颇广啊，而且他在择友方面也有些计较，大部分是银行账户的余额能够适应他那边倒的好客观点之人。于是呢，他收入虽然颇为有限，却能在收支相抵的情况下过得相当舒坦，在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能够容忍他的相识之间过得就更舒服了。但对于穷人或者是跟他一样收入有限的人，他的态度就变得警觉而有焦虑，他像是时刻被一种担心所折磨，唯恐一个先令或者法郎或者不论何种流通的货币会从他的口袋或效劳中流入他的某个手头正紧的同事，啊，就不愿意给钱给穷人呗。按照坏事自有好报的原则，他会高高兴兴地为某位富有的赞助人奉上两法郎一根的雪茄烟。你看看，越有钱他愿意给人家钱， 哎，他愿意愿意给有钱的，不愿意给没钱的。 哎，对，那尽管他也没什么钱啊，但是他有了钱，他愿意给有钱人， 劣根性。 但是我知道，但凡碰到需要给逝者一点小费的场合，他会宁肯深陷做伪证的苦恼，也不承认他拥有哪怕一个小铜币的罪行。 但是虽然这个翻译过来有点拗口，但是那意思还是表达清楚、 意思能明白啊，这小费绝对不给， 哪怕我做了我就冒着做伪证的危险我都不给你， 是 我就是没有。 对，就算是他付了那枚硬币，他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给要回来。他自有办法保证欠他钱的一方牢记这一事实。只要那一刻不到手啊，就给出去的铜板没有还回来，对他而言那就是生不如死。 有点，其实这就跟那个吝啬鬼里的阿巴贡有点很像，很像， 很像啊！他这个他有点不一样啊，这有钱人他挺大方，是吧？ 阿巴贡是一点都不给。 对对对， 知道了拉普洛什卡这一可爱的弱点之后，你就总忍不住拿他这种所谓的弱点开玩笑，主动提出啊，用出租马车载他一程，然后假装没带钱，瞅他手里捏着一把银币，银币的时候管他要六个便士，闹他一个大红脸，这都得见机行事啊，给他促成一点小小的折磨。不过论到拉普洛什卡的足智多谋，我们必须承认，无论面对多么尴尬的困境，他总能在绝不违背其永远说不的声誉前提下，以某种方式脱身。不过众神有时也会遍洒机会于众人，我的机会在某一天晚上，我正跟拉普洛什卡一块儿在一家廉价的路边餐馆共进晚餐时翩然而至，啊，他里有一个括号哈，除非是有不容置疑之收入的人士邀请，拉普洛什卡宁肯是勒紧裤腰带，当然了，碰上人家请客的好机会，他唯恐裤带不够松了。饭就要吃完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紧急的口信召我即刻前往，我就没顾我的同伴激动不安的抗议，残忍地回道：“先付了我那一份，明天我还给你啊。”就相当于让拉普罗什卡帮他付了另外的一半钱，就没有 AA 制嘛。翌日一大早啊，我走了平常一条极少取到的鳖尖，啊，就是不走平常路啊，绕着走。但是拉普罗什卡本能的很快就逮到了我，他带着一种彻夜未眠的神气，他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从昨天晚上开始，你欠我的两个法郎。”还没等他说完，我就把这个话题岔开了，岔到了葡萄牙的局势上，情况似乎越来越不妙了。但是拉普洛什卡对这个话题就像是条耳聋的蝰蛇般心不在焉呀，又马上回到了两法郎的主题：“恐怕我必须得欠你的了。”我轻快而又残忍地答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一个子儿都没有啊。”这还不算，我还虚伪地说：“恐怕我要离开半年的时间，或许更长一点。” 这绝对是煎熬。 拉布罗什卡一言未发，但他的双眼突出了一块，而且两颊呈现出巴尔干半岛民族志地图斑驳的颜色。当天日落时分，他尝试了， 死了。 医生的诊断是心力衰竭，不过因为我知道内情，明白他实际上是死于心痛。如何处置他这两法郎成了我的问题，害死拉布洛什卡的是一回事儿哈，留着他挚爱的金钱又会造成一种我很不习惯的铁石心肠的感觉。最容易解决的办法当然是送给穷人了，但这无论如何都不适应目前的情形，再没有比滥用他这两法郎的财产更使死人苦恼的了。反过来呢，想把这两法郎送给富人也得需要点技巧，摆脱困境的方式啊，看来还得见机行事啊。于是呢，到了第二周，我就挤进了巴黎一家最受欢迎的教堂中的那各色人等的人流，一个上书济勒古雷先生之穷的募捐口袋正在走道上似乎泼水不进人海中蜿蜒的波浪前进。我前面的一个德国人显然不希望募捐的请求打扰了他对宏伟音乐的欣赏，对他的同伴相当大声地对所谓的慈善募捐提出了批评，他们根本不想要钱，他说道，他们的钱多得用不完，他们哪里有这么穷，他们吃的比谁都好。假如此言不虚，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把拉普洛什卡那两法郎扔进袋中，并且暗自庆祝古雷先生一定要富贵齐天，不就完了吗？ 我来继续。三个星期后，我因为事儿啊去了维也纳。有一天晚上呢，我在瓦林格区一家简陋但却极好的小餐馆里津津有味的用餐。店里的设备啊极其原始，但他们的炸肉排、他们的啤酒和奶酪，哎呦，简直是无与伦比啊！美酒佳肴引来食客无数，除了进门的一张小桌子以外啊，全都客满了。吃到一半的时候，我偶尔瞟了一眼那个空座位，发现，哎，已经有人了。全神贯注，死盯着菜单，一定要从这个便宜菜色里榨出最便宜的那一种的，那正是拉普洛什卡呀。他看了我一眼， 将我点的菜肴尽收眼底，仿佛在说：“你吃的就是我那两个珐琅。”然后呢，迅速将目光移开。如此看啊，勒古雷先生的穷啊，显然是真穷了。炸肉排马上就味同嚼蜡了，啤酒呢也好像是变了温吨水。瑞士干酪我碰都没碰，我唯一的念头就是赶快离开那个餐馆，离开那个人就坐的那个房间。在我仓皇逃窜之际啊，我感觉拉普洛什卡责备的眼神盯着我给吹短笛的那个人小费的数目，哎，那又是从他那两法郎里出的。第二天啊，我特意到了一家我觉得活着的拉夫洛什卡绝对不可能涉足的昂贵的餐厅去吃午饭。我希望死了的拉夫洛什卡能够恪守同样的界限。事实呢，证明我没错。但是啊，我从餐厅里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他正面容愁惨的研究盯在入口处的菜单，然后他漫步的去了一家自助餐厅。有生以来第一次，维也纳生活的魅力和快乐在我眼中黯然失色了。自此以后，无论到巴黎、伦敦还是天涯海角，我总是能经常看到拉普洛什卡。如果我坐在戏院的包厢里，就会感觉到他躲在最高座的那个昏暗旮旯里偷望我的目光。如果在下雨的午后呢，进入我的俱乐部，我就会看到他憋憋屈屈地躲在对面的门廊下避雨。哪怕在海德公园收费最低廉的椅子上坐一坐，我也会看到他就坐在另一边免费的长椅上。他呢也倒从不盯着我看，不是啊，不过他总是煞费苦心的如影随形。我的很多朋友都开始说我脸色大变，并且建议我啊抛开能抛开的所有杂事儿啊。哎，要是能做到，我早就把拉普洛什卡抛开了。在某个礼拜天，也许是复活节，因为比平常啊挤得更厉害，我再次挤进了聚集在时髦的巴黎教堂听音乐的人群。那个募捐包又一次艰难地穿越过人海。我身后的一个英国女士想把一个硬币扔进去，但隔得太远了。于是呢，我经她请求，帮她把硬币投进去。那是个两法郎的硬币。我突然灵机一动，临了只把我的一个苏放进了募捐包，而让那枚硬币滑进了我的口袋。我把拉普洛什卡的那两法郎又从穷人手里夺了回来。那些穷鬼永远不配有这样的馈赠哦。我从人群退出的时候，听见有个女人的声音说：“我不信。”不信他把钱放进了募捐箱，巴黎怎么遍地都是这种人啊？不过我的心情呢，却很久以来头一次轻松起来了。唉，如何重新把这得到的财富配给他，送给配得到他的富人呢？这仍然是个棘手的问题。我再次把希望寄托给意外的灵感，而幸运呢，竟然再次眷顾了我。两天以后，因为避雨，我闯进了塞纳左岸一座历史悠久的教堂。我发现儿男爵，也就是巴黎最富有但是衣着最破笔的著名人物，正在细查教堂的旧木雕。哦呦，这可真是个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良机呀！于是我在自己明显的英国腔法语之上，再加以强烈的美语变形，向男爵询问起教堂建筑的时代、其规模以及美国游客肯定想知道的其他细节的问题。在或许这类男爵只需要几句话就能对付了的信息之后，我庄严地把那两法郎放在了他手上，热诚地保证那是哎给您的。然后我转身离去。男爵微微一愣，不过还是很有风度地接受了施舍。他踱到了钉在墙上的小木匣子上，把拉普洛什卡的两法郎扔进了投币孔。小匣子上提了一行字：记勒古雷先生之穷。当天傍晚，在和平咖啡馆附近一个拥挤的拐角，我瞥见了拉普洛什卡的身影。他微笑着将礼帽稍稍一抬，就此消失了。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终于，钱给了配领受他的富人，拉普洛什卡的灵魂终得安宁。 拉普洛什卡是一个戏剧化的人物， 哎， 但是像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呢？其实还挺多的， 应该还是不少的。 还真是，就他这个书其实应该有年头了，对吧？ 对啊， 而且作者也有年头了。 你看他一九一六年已经去世了，这肯定是他之前写的嘛。 这100年之后，其实关于这个人性啊，这还没怎么太变， 千百年来其实就这点事儿， 对吧？你看这个科技发展的已经日新月异了， 那时候哪有什么互联网啊， 本质上的和规律上的都没变，所以这个搞新闻的人说嘛，太阳底下无新事， 无新事啊，这文章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啊、 嗯、我们还有多长时间呢？ 我们还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啊， 那我们给大家读一个，哎呀不知道读多长时间了啊， 没关系，我们先开个头吧。 好，这篇呢叫做战略家。刚才在给大家介绍萨基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萨基呢他有一段时间他非常关注这个儿童，就是儿童的这种被压迫。那这一篇文章里其实就这篇小说里头啊，其实就表现了这种儿童的被压迫，只不过这个被压迫的儿童呢是儿童对儿童之间。罗罗在去参加一个派对的途中推测应该有十个女孩吧，应该有四个男孩，除非罗特斯莱兄弟把他的表弟带来。哦老天呀，那就意味着我和杰克要对他们仨了。这个罗罗呢跟罗特斯莱兄弟差不多从打这个襁褓中开始就一直不和，他每次谁碰到谁那谁的后援少谁就会倒霉。这个罗罗呢已经把一个同党啊计算在今天的派对之内了，他觉得这样才算平衡啊，他才不会吃亏。可是等他到达这个派对的时候，他却听到了他预计中会到达的那个伙伴的姐姐在向女主人道歉，说他弟弟已经不能来了。片刻之后这个罗罗注意到罗特斯莱果然把他的表弟给带来了。哦，两对三应该很刺激吧，不过也有可能会倒霉，但是一对三那就注定跟拜访牙医一样有趣了。罗罗在不失礼的前提下呢尽快定下了他的马车，然后带着一丝他想象中这个贵族的神色啊微笑着啊面对着他的对手。他的对手呢大罗特斯莱也非常热忱，哎真高兴你能来啊。举办派对的这个加特夫人啊说，哎呀你们玩个什么游戏吧。大罗特斯莱呢一脸纯真的说，我知道一个好玩的游戏，男孩子呢先离开这个房间想出一个词儿来，然后回来让女孩子猜这个词儿是什么。罗罗知道这个游戏，要是他这一派人数占优的话他马上就会同意这个建议啊。于是呢男孩们就这个鱼贯而出了，然后把自己反锁在图书室里了啊，向这个女孩和这个夫人们保证他们这个要思考这个词儿不受外部的打扰。而事实上呢他们是用一根打狗鞭这个惩罚了这个罗罗啊，鞭打了罗罗。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罗特斯莱的表弟跟他们说，跟这些这个等着的女孩们说，这个词儿是骆驼。女孩子们尖叫，哎你这个呆子，哎这个词儿我们能猜得出来，你们再回去另想个词儿。 嗯，好，这是今天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了说萨基幽默小说选，希望朋友们有机会来看一看这一套丛书吧。非常感谢启社，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读书，再会。你模糊的